咒啊，都更无他念，真心持咒都更无他心。又者随顺只个咒心空余之故，所以能够念念的直念。若是话随顺只咒心不空余故，所以念念起慈悲度众生啊。咁啊，若是话随顺只咒心啊，空不空余故，系心心空寂，系念念圆明。所以十方师佛随顺此咒心啊，就能够于呢个十方世界如善知识，助呢个四威而终啊。所谓行住坐卧，系随心供养，得到如意自在。呢就系显示遍净庄严，系正福力。但行沙如来会中，就推为大法王子啊。咁啊，在行沙诸佛法会之中，咁啊，推为大法王子，即系为佛嘅真正弟子。就因为随顺此咒心，于十方诸佛座下亲近善知识，系四威而终嘅供养如意。所以行沙诸佛为宗呢，推我为菩萨中之大菩萨。十方如来行此咒心，系能于十方接受七因，令诸小乘闻地密藏，实不生歌敬啊！十方如来佢行此嘅咒心啊，系咪依此咒心而生？咁啊，能于十方咧系接受七因。所谓亲者阿难，以佛咧系为堂兄弟啊。所謂因者就如摩登陀女足有善根，是與佛有大因緣，那叫做因。那小乘人聞秘密藏，最上一乘聞悟法，悟得萬法為真，悟得無煩惱可斷，無生死可了啊。所謂生死了脫，皆即行路顛倒花相，唔非一切法皆是系佛法啦，法法都是系妙真如的，所以能够闻此如是嘅秘密藏，系不生不灭，无有宣布啊！只就系由十方如来行此咒心，所以能令呢个小乘人闻此嘅秘密藏不生不灭，而不生惊怖。只就是显示大慈普救啊，是威神力。得十方如来是众善救心，正无上觉，破菩提树，入大涅槃。只就是显示呢无著无依智慧力。那十方如来由于众善的救心之故，能够破五事烦恼，超二种生死啊！所以成就无上菩提国度，在这个菩提树下入这个大波涅槃，力量呢是由众子咒心而得。得十方如来全子咒心啊，于灭道后护佛法事的严重戒律即皆清净。得十方如来等个全子咒心啊，从上受下名为叫做全。咁啊，例本师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响灵山会上啊，咁啊拈花示众，咁啊当时在会大众啊，冇一个人能够了解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嘅心意，咁啊唯有沙叶尊者啊，就破颜微笑。就等於話咧，領悟啊，佛拈花示眾嘅目的。咁啊，因此佛咧就講啊，佢話唔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咁啊全於語。咁呢種就名為叫做全此咒心啦。佢話於道後就護佛法事，救護子時。嗱，咁啊佛在世時 將此救生傳俾迦羯尊者，咁啊視為啊在印度佢嘅禅宗嘅初祖。咁啊，然後由迦羯尊者傳俾阿難啊，咁啊一代一代咁啊傳此救生，一直至到第十八祖菩提薩摩大師，就係為印度嘅禅宗嘅二十八祖。咁啊，後來薩摩祖師航海東來啊，係為東土我哋中國禅宗嘅第一代祖師，然後一代一代咁一傳，傳到六祖啊慧能大師，咁就名為叫做靈佛法治啊，係長治不斷，究竟自持不法。第嚴正戒律就即戒清淨，此就顯示定位方便威神力。咁啊，總名此個咒心啊，係威力廣大，係不可思議，係究竟一淨化十方諸佛如來啊，都莫得由此咒心而得淨佛道。所以話嚴持戒律，由於此個咒心之故，即皆清淨。嗱，咁我哋始終有個問題，咁啊，既然神咒啊有儀式嘅功能，咁啊佛應該淨係接受度眾生就可以啦。咁又何必啊設出如許咁多嘅法門呢？咁呢啲言權啊，係為呢個眾生嘅機情不同，所以佛説法亦都有種種嘅緣巧方便啊。所以《法華經》話無數之法門，但係其實呢都係為一定佛法。咁咧又《花言經》裏邊講啦，所謂一切法門係無盡海，佛普會一法道長中。咁啊，説明法門雖多，係為眾生無量嘅根性啊，係善巧方便而設嘅。但係其最後嘅目的，都係令一切眾生啊，咁啊心切明白萬法和心嘅道理，咁啊人人都得以成法。咁啊，若我説是佛頂光聚，多山羅咒，同旦字幕音聲相連，字句中間亦不重疊，經行沙劫終不能盡，亦是此咒名如來頂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顯果人自行化他嘅功德啊。第三方名為佢嘅總結，就係若果佛啊廣讚接此咒嘅功德，咁啊，即使經過恆河沙劫咁長嘅時間嚟到嘅讚歎啊，都讚不能盡。佢話：若我説此從呢個佛頂放光積聚啊，咁啊，然後現化佛，化佛宣説神咒。佢話：説此個波山羅咒，咁啊，其功德啊，不可思議。即使話我從旦至暮，即係從朝頭早至嘅晚上，咁啊音聲就相連啦。呢音聲咧一句一句咁樣去讚歎，咁啊連續咧冇有停止嘅。我話字句中間都亦不重疊啊。我所讚呢個咒語嗰種功德啊，若是話落於呢個文字嘅語言，文字一句一句啊。咁啊，其中咧唔會重複，唔會重疊，咁啊，句句都清清楚楚。咁啊，如是讚此咒嘅功德啊，即使經過恆河沙劫咁長嘅時間，我話經行沙劫就終不能盡啊，結果冇法子讚盡此咒嘅功德，我亦説此咒名佢哋如來頂。嗱，咁啊，此經顯示係持呢個大佛頂禮啊，勿傳。就是傳此個大佛頂咒，我話亦是此咒名如來頂。佛與等有學都未盡輪迴，發心自成取阿羅漢，而此咒的如坐道場，令其身心遠諸魔事，都無有住處。呢一段經文就係述功德遍持嘅第二科啊，名為叫做明恩人滅惡。生善功 咁啊，因人就係對呢個果人而説嘅。咁啊，上嗰一大段經文咧，就係明果人自行化測功德已經講完。咁啊，始終咧就開始講呢個因人滅惡生善功德。咁啊，因人既然係對果人而説啦，咁啊，即是係話佢初發心後做者。咁啊，若是初發心之人啊，能夠做持此咒，以此咒嘅神力之故啊，可以滅惡生善，斷障入理啊！咁啊，力主持咒嘅人咧，能成無上道。咁啊，現在佛廣讚此個心咒功德。咁啊，欲想人啊，受持此咒，若是話能夠持此咒啊，得到大利。咁啊，分為三科，現在初科略明，又分為二科。現在初科就明不持之失啊，若是修行者，如果不持此個大十頂神咒，咁就失去廣大功德，就好似一個人入寶山，就結果空手而回一樣。各位汝等有學，即係未曾證出世正果之前。想現在修行的就叫做有行，他未盡的輪迴啊，因為未曾證到出世無學位，所以未曾盡了這個生死輪迴之報，未盡輪迴，他就發心自成取阿羅漢啊。咁現在咧，他發心亦都好自然咁啦，想修行嚟到取得出世的阿羅漢果位。就話不止夠啊！咁如果你想發心至誠取阿羅漢，但係你亦都唔如此個大十頂嘅神咒咧，就話如坐道場，就令其身心遠離魔事，就無有事處啊！咁等於話咧，如果你發心至誠取阿羅漢，能唔止夠？而坐道場，令佢呢個身心斷絲魔障啊，得到了生死正出世正果咧，咁就有事處啦。咁啊，亦都説明咧，若是發心至誠取阿羅漢啊，若是不持此咒咧，咁就失咗呢個廣大功德，而入寶山係空手回一樣。但阿難，佢若於世界除所國土。所有眾生隨國所生，華皮、富業、子數、百劫，諸者此咒始於香囊，自人的身心未能重益，或在身上就或諸集中，就當諸事人啊，盡其生念，一切諸毒所不能害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略明嘅第二科，名為啊明能如之德。就係欲是話有人發心修行，咁啊想證出世正果嘅話，你若是能發心至誠持此個大佛頂首靈圓咒，咁啊以呢個神咒力之故，咁就無罪不滅，都無事而不生啊！從此超凡入聖，乃至成佛，咁啊得到如是個好處嘅喎，阿難，咁啊若知世界。除所國土，咁世界中有好多國土嘅，咁啊現在世界裏邊啦，唔論任何一個國土啦，咁啊除你嗰個人啊，生到邊一個國家，咁你就係嗰個國家嘅人，你就喺嗰個國土啦。啊，所有眾生啊，咁啊除所國土裏邊啊，有佢自己呢個人類。都話除國所生啊，咁啊亦都除呢個人咧，佢生在邊一個國土？他就隨那個國土呢所出生的，那麼其中有這個華皮，華皮是一棵樹的名字，去了那些狼取去這個粗皮，那麼留下這個細皮將的曬乾呢，就可以寫字，那麼可能受子呢，那些紙來發明就沒有這個紙來寫字的，所以用這個華皮。 就背業啊！嗱，我哋通常一個名詞叫做背業，就係煩經。咁啊，用啲背業啊，揾啲降筆咧，由佢嘅寫跡咁畫成呢個痕跡咁嘅，先至令我哋見得到。嗱，指數啊，咁啊，後來有指啦，咁啊，用嗰啲工程嘅數字嚟到寫指數。嗱，八字咁由呢個高聽過嗰啲最細嘅草織成嘅。就話書寫就指咒啊，咁啊寫紙就大十種神咒，咁啊柱衣就香囊啊，咁啊放響呢個香袋裏邊，咁啊致人心温就未能益眾啊，就話呢個人如豬，或者心性不開朗啊，佢就未能眾，或者係益呢個大十種神咒，咁佢就畫曬身上。佢雖然佢自己唔能夠中啦，但係佢將呢個神咒寫好啦，佢就帶在自己嘅身上。佢就畫書集中啊，啊畫者寫好咧，掛在響自己呢個屋嘅大廳之中。咁啊，當知事人啊，我哋應當要知道，以一個人，即係話佢自己咧心性唔開朗，未能益眾呢個神咒。但是他将个书写呢画在身上画在响这个屋的大厅当中啊，那么这一个人呢就尽情生念，一切诸毒都所不能害啊，这个就纯粹谋这个神咒力加持之故。我说阿难，但我今就为欲更设此咒，受乎世间得晒无畏，成就众生出世间事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明因人灭恶增善功德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广显，咁啊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呢，就叫做总标十八阿难。佢话我今为语的更是指咒，咁啊始终呢就有两种嘅意思。嗱，第一种咁啊阿难尊者误堕人不知。咁啊，佛呢就係從頂放光，光中現蓮花，蓮花現化佛，化佛宣説神咒。咁啊，即聞佛之力，將咒獲護。咁啊，惡咒消滅，提掌阿摩登陀就歸來佛咗。嗱，咁啊呢係第一次啊。咁啊，佛呢從頂放光，現蓮花，現化佛而説此咒。咁啊，現在咧就屬於第二次啊。就係話上來已經咧，佛啊讚此嘅神咒有種種功德，例如話十方如來因此咒心、淨此咒心、眾此咒心而得成無上菩提，或者係化度眾生嘅。咁啊，在上咧都已經咧係讚歎此嘅神咒功德啦。但係現在話阿難。他说我今为以的更设此咒啊，即是再为广赞此咒的功德。那么言得此咒怎样功德法呢？他说受乎这个世间所有的众生啊，令在这个部位之中得到大无所谓，成就一切众生啊，这个出世间住令诸众生依此咒心修行啊，断烦恼，得到正呢个出世正果。意思即系话，劝呢个修行人，咁啊一定咧要受持读诵此个咒心啊，大佛顶九零年神咒，以呢个神咒加地力故，咁啊使个行者咧断烦恼，得到正出世智啊。就唔會失咗呢個廣大嘅利益。咁啊，若我滅後，咁末世眾生有能自眾，若靠他眾，不當知如是眾持眾生，火不能燒，水不能力，但毒小毒所不能害，不如是乃至龍、天、鬼神、精奇、魔魅，所有惡咒皆不能著。心得正受，系咒助怨苦毒药，金毒能毒，草木虫蛇，万物毒气，入主人口的食心露味，系一切恶经，恨诸鬼神，贪心毒人， 依然是人不能起恶，行罗夜家诸恶鬼王定其善毒，皆令心恩的常家守护。咁啊，指一段经文就系广卷嘅第二科，名为嘅就第二啊。咁啊，分为八科，现在呢呢个八科之中，属于第一科嘅就能灭诸难，就系凡持咒者。咁啊，以呢个持咒加臂力故啊，能灭文中向下所说嘅一切嘅诸难。佢话让我灭后，咁啊，在我佛啦。咁啊，化缘以笔啊，就入灭啦。咁啊，入灭之后，看末世众生，咁啊，经过正法同埋障法都完啦。咁啊，末法时期开始咯。咁啊，嗰个时候就是众生啦，不有能自动。咁啊，有一类人，佢能够自己发心，咁啊，诵持此个大十种神咒，个若教他众啊，咁啊，亦有咧发慈悲心，自众之外。得到实益啊！咁佢亦都以个慈悲心咧，去教他人众。佢话当知如是众时众生，咁啊佛你要知道啊，嗰一个教人诵咒，亦都自己发心诵咒噶。佢话如是众时嗰个众生啊，你以为有啲乜嘢嘅功德，有啲乜嘢嘅好处啊？佢话如果你唔知咧。佛话我现在咧系话俾你知，佢话火就不能灭，嗱火就有内外嘅，嗱现在呢个持咒嘅人，咁啊持咒持得好，咁啊咒力就加倍啊，佢对内能够消灭呢个嗔恨火啊，所以外咧能够灭呢焚烧之火，火咧就不能烧佢自己啊。他说水就不能力，水就亦有内外，凡持咒者，咁以呢个持咒力之故，令佢内能灭咗呢个贪痴之水，所以外水呢就不能力呢个持咒人。佢话水就不能力，大毒就小毒啊，贪嗔痴名为叫做大毒啊，咁二十个除烦恼。名为佢就小毒啊！现在呢个持咒者，由于佢发心持呢个无为心法，所说心咒，咁啊对于大毒、小毒都不能害死个持咒人，因为贪嗔痴以及种种嘅除烦恼啊，都系能够杀害呢个修行人嘅化身慧命，所以现在修行者能持此咒啊！以呢个咒嘅威德神力之故，一切嘅贪嗔痴大毒啊，以共呢二十除烦恼嘅小毒啊，都不能呢害止呢个持咒之人。佢话所不能害，佢话如是乃至龙，嗱咁啊龙呢就属于呢个八部之一啊，咁啊龙就有毒噶，佢睇你一眼，你望一望翻同佢接触咧。你就中咗嗰啲龍毒啦，嗱咁啊呢條龍，佢個鼻子噴一噴嗰啲氣出嚟，咁啊嗰啲氣都有毒嘅。咁啊現在能持此咒嘅人，就可以免咗呢個龍毒啦。嗱天就係指呢個天魔係有心常常害呢個修行者，嗱鬼神咧係屬於呢個魔嘅眷屬啊，有福德者就叫做神啊。如果冇福德者就叫做鬼，佢话精奇啊，凡啊得天之灵就叫做精啊，若是得地之灵就叫做奇。咁魔门就系专一一向道叫做魔，咁啊一于迷惑于人嘅，呢个叫做门。啊，所有恶咒皆不能着，嗱以上种种嘅鬼神。乃是天魔，乃是嗰啲龙啊，都凡系喷出嚟嗰啲毒气，乃是嗰啲鬼神啊，有心咧系惑念呢个修道者。若是你能够心持此无为心佛所说嘅神咒啊，以呢个神咒力加倍之故，咁啊以上咧 所有嗰啲毒害啊，以防嗰啲鬼人都唔能够害呢个持咒者。一切嘅持咒，若是遇上呢个大佛种啊、秘密神咒啊，恶咒就自然消灭。呢个持神咒嘅人就不为呢个恶咒所害。点解？因为邪就不能正正啊，佢心得不正受持咒呢个行者。因为他持咒持得好啊，他这个心呢不起烦恼，六根呢不随这个六尘所转啊，那他得到这个正受之禅定，那么一切外境都不能侵啊，所以一切外之鬼神仙灵呢亦不能害止这个持咒者。他说一切的咒说只是约这个人类啊，他以一种咒是邪咒啊，驱使嗰啲鬼神咧，准备嚟个害对方嘅。都话厌苦嘅毒药啊，嗱厌咧当呢个服字咁解，即系服呢个苦毒药。嗱乜嘢叫苦毒药咧？你就捉住一发条啊，咁啊最有毒嘅虫，你将佢放在一个盒里边，或者一个笼里边。咁啊，等呢一百条毒虫自己互相残杀、互相啖食啊！咁啊，等于话呢一百条毒虫之中，最后死咗，即系排除咗99条，咁啊，最后就剩翻嗰一条啦。嗰一条就叫做蛊毒，乃系毒中之最厉害噶。等于话一百条嘅毒虫啊，死咗99条。当然呢他那种的毒就最厉害了，才可以生存下来，留到第一发他都不会被人家死了、啊、食死或者害死了、啊、当然这一条蛊毒虫是最毒的，叫做蛊毒药、啊、而就将它化为灰来到害人，属于那个毒之最烈者。现在说厌蛊毒药即是服蛊毒药，纯粹是由这个神咒之力。他说金毒就银毒啊，那金与个银亦都常常爱来入药的喎，咁啊亦都能够发毒。那草木的虫蛇万物毒气啊，佢入主人口都全金露尾啊，只就山举草是有毒嘅，有啲那木呢亦都有啲是有毒嘅。那虫与个蛇就唔使讲啦。好多虫蛇都是有毒的，那么始终呢就只是用这个草木虫蛇，也都包括呢万物的毒气啊，那么此等毒气若是入到这个持咒人的口呢，都成为金露味啊，也都是显示这个神咒的功德。他说一切的恶精，那么即是灾变之精啊，不定之鬼神，即是一切个恶鬼同埋嗰啲恶神啊！个贪心就毒人啊，贪咧就嗰啲灵细嘅沙，咁啊嗰啲沙细到好似面粉嘅，咁啊既然啲沙细到好似同面粉咁啦，咁你将呢啲咁细嘅沙，咁啊放入一碗粉啊，或者放入一碗面里边咧俾人食咧，当然呢个食面食粉嘅人咧。他就不会发觉呢有这个实质，因为他太过微细了。那就譬如啊，这个阴毒人，他阴阴地呢去毒害人啊，或者阴阴地呢来这个善人地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他阴阴湿湿咁呢，硬是要令到你对方啊唔食几招呢他就唔舒服的。那么这种呢这人啊就最难防啊。亦都最容易咧为佢所害，咁就叫做贪心毒人啊！所谓依愚治人，就不能我系咪？若是话有人啊受持毒中呢、这个大整九灵元咒咧，咁啊以上所有一切嘅毒都唔能够害死呢个持咒嘅人，对呢个持咒人啊！即使想起一个恶心害佢咧，都冇法子得以咧成立啊，所以更加唔会啊毒害呢个持咒之人。 只在显这个神兽的妙力，不贫强。中国话叫猪头啊，耶加同埋中国话叫做上帝。咁啊，指个贫罗耶加，另外叫做常侍魔啊，就系个常同侍候嗰啲修行人，但系佢唔系好深啊。而系个常常侍候嗰啲修行人，响呢个修行人嘅旁边啊，去揾机会害呢个修行者啊，专门揭发呢个持咒修行人嗰啲嘅短处，咁啊专门等机会咧害呢个持咒嘅人，所以叫做常侍魔啊，就系、是、四天王嘅使者。咁啊，但系现在话皆领心恩嘅常家手法，就系、是、由于此行者重视嘅神咒。咁啊，以呢个神咒力故啊，唔单话呢个行者自己得益啊，亦以呢个神咒之力啊，将呢个贫罗耶加呢种常侍魔嘅恶鬼咧，都转过来。咁啊，以神咒力啊，令佢哋咧离苦得乐。咁啊，因此反而咧，令到嗰啲恶鬼啊，嗰啲魔将咧，唔敢害呢个行者，反而咧多谢呢个行者啊，为佢哋持咒啊，咁啊令佢哋亦都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。所以到呢个时候，佢保护嘅行者咧尚且来不及啊，佢仲边处有咁嘅心事啊，去加害呢个持咒嘅行者咧？我话皆令呢个行者嘅心恩，令你哋得到佛法嘅益处。所以他才不会害这个行者，更加常加守护啊，常常护持这个持咒之人。佛阿难，当知持咒常有八万四千罗油沙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种种，就一一都有诸金刚藏被疑为善福，昼夜随侍必有众生于三念心非三摩地心益口持，而不光和常随同彼等诸善男子，何况决定菩提心呢？他此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的音速化彼神迹，人应持心闻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诸得无疑惑。这一段经文咧就系第二个第二波啊，名为嗰个菩萨的加持。咁啊，佛话阿难，你要知道啊，佢话当知，咁啊知道啲乜咧？你知道自道就常有八万四千罗油他，嗱咁啊罗油他，中国话叫做万亿啊，嗱咁啊八万四千罗油他。就是有八万四千这么多的万亿，是什么呢？是恒河沙。那么驱之呢，中国话就是八亿，现在话恒河沙驱之呢，一粒沙当一个驱之当一个八亿，现在有恒河沙这么多的八亿，加上有八万四千个万亿呢，咁啊呢条数咧，我先至做电脑都好难算，都好难算得清啦。咁啊就说明有咁多个数目啊，系乜咧？就系金刚藏王菩萨嘅种族。嗱，金刚藏王菩萨就话个本已经证到不受嘅不生不灭理，同于金刚啊。嗱，佢能够出生一切功德，亦都不离自心。就名为佢的藏，佢能够得大自在，化度众生，能够降伏魔怨啊，就名为叫做王。咁啊，现在话有咁多数目嘅金刚藏王菩萨，同埋佢个种族啊，咁啊一一就皆有诸金刚藏都疑为眷属。嗱，以上咁多个金刚藏王菩萨种族。咁啊，每一金刚王藏王菩萨啦，都有咧好多个金刚众啊，系为呢个金刚藏王菩萨嘅眷属。即昼夜随护啊，咁啊昼与共夜，即随时咧系侍奉 呢個金剛藏王菩薩，所以話鐵有眾生，就依三念心，非三摩地。佢話假如有一類眾生啊，佢本來咧就係個心好三念，佢呢個心咧唔能夠定下嚟。佢話依呢個三念心，佢就非三摩地啊，佢都唔係咧修呢個三摩禅定。咁啊，等於話佢個心有三念，咁啊亦都冇智慧啦。但係心如口時，咁啊如果佢呢個心時時都憶念以個無為心法所持嘅神咒，而佢呢個口咧亦都常常重視啊以個無為心法所持嘅神咒咧，咁啊個耳屎嘅功德啊就感到或是金剛王。上除同比諸善男子啊，嗱咁佢係散念心，佢亦唔係真正修呢個三摩禅定，只不過對呢個心咒啊，只係心憶口禅而已。咁啊，呢個金剛藏王菩薩同埋佢個眷屬啊，即上上除同啊，侍奉啊呢禅咒嘅善男子咯、啊，咁就何況決定？化菩提心者，何况啊？呢一类重咒嘅人啊，佢亦真真正正发呢个菩萨嘅大慈悲心啊，即系发呢个菩提心嘅咧。咁啊，嗰啲金刚藏王菩萨同埋佢个眷属咧，就当然更加扶持呢个持咒嘅人。佢话此金刚菩萨藏王啊，个精心地一哭，嗱，精心咧就涉嫌金刚藏王菩萨。正到呢個不生滅你純一真精，咁啊佢哋精心啦，音速咧就係話冥冥之中啦，咁啊加被呢個持咒嘅行者，佢就化死神跡啊，咁啊冥冥中咧就係開化呢個持咒人呢個心性，佢話化死神跡，咁啊是人被應時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恆河沙劫。周遍了之，就无疑话。咁啊，若是呢个人持此嘅心咒，不如所有金刚藏王菩萨同埋佢眷属啊，咁啊，亦都护佢嘅法，护持呢个持咒人啊，使佢内魔外魔都无从生起。所以话是人啊，系应时，即系应呢个金刚藏王菩萨为佢护持嘅时候啊。佢就心能記憶八萬四千咁多嘅恆河沙劫啊，於其中間啊種種嘅事，佢都周遍了之，得無疑患啊！佢能夠周遍上下左右，一一事情都能知得，亦都涉嫌佢得到呢個宿命通啊！就有關過去邊一生咧，係親近佛文化修學啊，或者過去某一生。曾經做咗啲乜嘢嘅罪業，墮於某一度啊，咁佢今日咧都能夠周遍了之，就得無疑話，亦都係顯呢個神咒嘅妙力。吉從第一劫就乃至後生，就生生就不生，若他羅他富丹羅加沙富丹羅偷盤茶皮舍遮等，就定是惡鬼。有形就無形，有想就無想啊！佢話如善珠，如善男子若服若重若珠若者，若曬若藏啊！珠色供養，節節不生，貧窮下賤，不可樂住。咁啊，此段經文咧就係別字嘅第三科，名為佢就不墮惡道啊！就話凡縱使神咒者，以呢個神咒加四力故啦。知道呢个持咒人啊，生生世世都唔会堕于呢个恶道。佢话从第一节就乃至后生嗱，咁呢两句经文咧，咁啊亦有两种意思嘅。第一种就系从所谓上文金刚藏菩萨发起神迹开始啊，咁啊直至到成佛最后生。於其中間咧，咁啊，持咒嘅人啊，則唔會墮於呢個鬼類，咁啊叫做藏第一劫。 乃至后生啊，以其终身啦，唔会堕于呢个鬼类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就系从呢个持咒嗰一秒钟开始，至到最后生成佛啦，咁啊，以其终身咧就唔会堕于呢个鬼类啊。所以话生生就不生，嗱，从第一劫直至到最后生。他生生都不会生到这个弱他，那属于鬼类，中国话叫做劫的鬼，那么亦都不会生到做这个罗刹鬼，那么中国话叫做火运鬼，那及富丹罗，中国话叫做臭恶鬼，加加富丹罗呢，中国话叫做奇臭恶鬼，那么特别臭等于话，臭盆茶中国话佢就戆然鬼啊，佢个人咧矮矮肥肥，好似水缸咁嘅形状啊，咁啊叫做戆然鬼。吉气姐姐，中国话佢就散精气鬼啊。嗱，咁啊有形尽诸恶鬼，就有形嘅无形啊，仲有其他嘅恶鬼，有啲系有形啊，好似放珠放光堂，无形咧就似得呢个虚空神啊。有想呢就是这个鬼神精灵、啊、无想呢就是精神的化为金石土木，所谓如是恶处，以上所讲的这么多个恶鬼之处、啊、所谓自是男子就是这个持咒的人，所谓弱族的弱众的弱师的弱者，那么这个是男子呢就或者独子神咒，就或者众子神咒，或者师姐子的神咒啊，就若带着药堂，或者带响自己身上啊，或者藏于呢个屋里边咧某一处嘅地方，咁啊直指咧嚟到保护呢个家宅。咁话知识嘅供养，嗱咁啊用呢个好好嘅外边呢个物质啊，属于呢个色尘啊，即系话以好好嘅物质。嚟到供养此个神，咁就绝绝不生贫穷下贱，不可乐处啦。唔单系一生啦，唔会生到呢个贫穷下贱，不可乐处，乃至到劫劫多生，加以呢个神咒扶持力故，咁啊呢个重咒嘅人呢，佢唔会生到呢个贫穷，或者咧呢、这个下贱之家。即是话贫穷下贱咧，就系不可乐处啦，冇人中意嘅。咁啊，现在若是能持此咒嘅人啊，远离一切嘅魔障、妖怪、鬼类，咁啊神咒力使到呢个人咧，绝绝都唔生呢个贫穷下贱之家，呢个不可乐处。佢话此之就众生。